第34集，雷霆手段。 大恒的重臣都不是蠢人，蠢人也做不到重臣。他们知道跟着谁、朝谁效忠才是最好的事，但总有些异想天开的宗亲，觉得如今圣上身体不好，没有子嗣，便想着如果当今圣上死了，他们或者他们的孩子是不是就会被扶持上皇位呢？家中有优秀子嗣的，亦或者是本身就有贤明的名声在身的宗亲，犯蠢事的可能性更大。京城之中风平浪静，可皇宫却走出脚步匆匆的数十名手捧圣旨的太监。这些太监被派往前往各个宗亲王府宣读圣上的旨意，顾元白给他们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。圣旨上的语言简练，但太监却宣读得激烈而严厉，让他们交出府中藏着的卢峰残部，交出怂恿他们对皇上不公的毒瘤，只要交出，圣上可以从宽以待。宗亲王府人人战战兢兢，惶恐至极，但他们无论如何追问，太监只说还有半个时辰，半个时辰之后，要是敢做的人不敢主动出来坦诚，那么就要接受皇上的雷霆手段。而在这半个时辰，太监就拱手站在宗亲府门之前，冷眼看着皇亲国戚或无辜或忐忑的脸。不知是谁的心脏砰砰越跳越快，满脸虚汗地躲在人群之内，冷汗从下巴一滴滴滑落在地。害怕，恐惧，但还是不敢想象圣上能做出什么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京城中就好像是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一样。大臣们将门府紧闭，宗亲王府门前的街头没有一个人影。日头逐渐西移，做了某些事的宗亲跪在地上的双腿发软，不知是因为跪了半个时辰，还是因为某种莫名的恐惧。在时间流逝之中，宗亲王府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主动认罚。终于半个时辰过去，皇宫内传来了沉沉的脚步声，数千身披盔甲的禁军黑压压地从皇宫中跑出，队形紧凑地直奔宗亲王府。他们的脚步沉得可以使地面晃动，盾牌长刀闪着嗜血的光芒。领头的将军吼道： 奉圣上旨意，我等除清反叛军，闲杂人等让道。 街道上户户房门紧闭，从窗口缝隙中瞧着这一对长长的黑甲禁军跑过了自家门前，那些锋利的刀尖反射着落日余晖的光，在地上门前划出道道骇人的亮光。这些顾元白花了大钱养出来的禁军，每日的训练和演练让他们有了一身强壮的身躯，而每日的好肉好米给了他们撑起盔甲、拿起刀剑盾牌的力气。无数门府大厂的宗亲看着这一队禁军过来时就两股战战，直到这些禁军从自己家门前跑了过去，这些宗亲才觉得自己又重新活了过来，可以呼吸了。他们软倒在地，奴仆也软倒在地，直到现在他们才知道皇上说的是真的，真的有人犯了圣上容忍不了的过错了。黑甲禁军从哪个门府前跑过，就见原本冷着脸站在那个门府前的太监突然笑如菊花，热情地把软倒在地的府门主人扶起，歉意地说道： 哎呦，您可别和小的计较，小的也是听旨做事，如今禁军没在门府前围堵，那就证明您是清清白白，圣上稍后会降下赏赐，大人也万万别将此事放在心上。 被扶起的宗亲心中的庆幸和恐惧还没有消散，对皇上的脾气又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，哪里敢再说什么？太可怕了。可觉得更可怕的还不是他们，数千名禁军最终围住了齐王的府宅。等在齐王门前的太监笑眯眯地走下台阶，和带领禁军的将军问好： 嘿嘿，程将军，就是这儿了吗？ 劳烦公公了。 太监和他客套了几句，随即就躲到了一旁，让齐王府的众人直面虎视眈眈的禁军。年已不惑的齐王被扶着，双手颤抖地走到了门前。 你们这是做什么？ 府门内的人看到这黑压压的一片禁军，已经有人两眼一翻晕了过去，惶恐蔓延，最终有人忍不住发出了低泣声： 臣等奉旨清除反叛军，若有反抗格杀勿论。 齐王一个呼吸不上来，差点晕了过去。他瞪大眼睛狠狠地看着面前的一众甲兵，袍子之下的双腿发抖得越来越厉害。他身边还有一个年幼的孩子，那是亲王的小儿子，生下来便机敏聪慧，自小便有着神童良善之名。此时这个孩子正抓着身边奴仆的手，哭着喊着要找娘亲。 就这样还没断奶的屁大点的孩子还聪慧仁善，不亚于当今圣上。呸！ 程将军双目放火，身后的士兵也是蠢蠢欲动。齐王乃是先帝的兄弟，他比先帝要小上十几岁，先帝称帝时齐王的威胁不大，齐王也能本本分分地当一个安乐王爷，因此倒是博了一个好名声。但等顾元白上位时，身体羸弱很有可能担不下子嗣的顾元白给了齐王野心膨胀的机会。权臣卢峰在时，齐王拿着金银财宝在卢峰那儿有了名字，在其他的皇亲国戚卑躬屈膝时，他已经坐上了更大的梦了。卢峰不敢冒天地之大不韪称王称帝，他只敢等顾元白死了之后扶持上一个傀儡皇帝。齐王年纪大了，卢峰不放心，但齐王有儿子，他有很多很多的儿子。齐王气怒和惊惧交加，他看着门外的这些禁军，看着他们手中的刀剑和盾牌，就知道刚刚那个太监宣读的都是真的。 顾元白是怎么发现的？顾元白怎么敢？我可是他的皇叔啊！本王要面见圣上。 齐王抖着声音道。挡在门前的禁军沉默不语地盯着他看，齐王心中猛地不妙起来，他抓着身边小厮的手臂，猛地把小厮推了出去。 去，你去通报圣上，说我要求见圣上。 小厮踉跄地往皇宫的方向跑去，可却只跑出了几步，就被副将一刀斩下了头颅。血淋淋的头颅滚到了齐王府门前的台阶上，血痕滚了一路，副将冷哼一声： 我等粗人手中，圣上说了，清除反叛军也不必留手。这小厮竟然敢在王师面前逃跑，是打算通报敌军，好求得援兵吗？ 你！ 在大内之中，顾元白就亲口吩咐过了程将军以及副将。圣上口吻淡淡，话语简单，只有四个字： 朕要见血。 不见血，总有人不觉得怕。齐王府的众人愣愣地看着台阶下的头颅，半晌，惊叫声撕破了天际。齐王的大儿子强作镇定，他扶着母亲道： 他们不敢对我们动手，我们再怎么样都是皇亲国戚。 程将军让士兵们将刀剑收起，换了粗长的棍棒。他请一旁的太监上前，太监高声道： 齐王当真不说出实情，不交出反叛军吗？ 你等敢威逼皇亲国戚，敢对本王动手不成？ 齐王府中的主子都破口大骂： 我们要见圣上，你们说要清反叛军，围着我们王府作甚？ 破口大骂的人多了，就好像受到了倚仗一样，越来越多的人慷慨激昂，反手指着禁军骂得狗血淋头。直到齐王府家的不知是哪一位公子被迎头一棒打在了头上，血流满头倒地时，这一切的声音才猛然停止。大片大片的禁军冲进齐王府，哭喊嚎叫的声响震天，奴仆躺倒在地，齐王府中宛如地狱一般。主子们挨棍棒，奴仆们也跟着挨棍棒，但奴仆们打死可以，主子们还得留上一口气。齐王软倒在一片血水之中，他看着那些黑甲禁军摸到了书房，甚至很快就抓到了几个卢峰的人，他们快得就像是早就知道这些人是谁一样。齐王头晕眼花，心中怒火早已经转成了瑟瑟发抖的惊惧。 顾元白，顾元白，他比先帝还狠，太狠了，太可怕了，这个皇帝太可怕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